浸在那高高山岗上，炙热的太阳晒黑了脸庞，游牧岁月掩不住俊俏的模样，草原上有位美丽的姑娘，牧鞭挥动出金色的希望，皎洁的月光为我浇梳妆，狂风暴雨挡不住我追逐梦想。牧羊的姑娘纵情歌唱，让悠扬的长调在绿野中回响，梦想。牧羊的姑娘纵情歌唱，让悠扬的长调在绿野中回响，牧羊的姑娘温柔又善良，深深吸引了你的目光。牧羊的姑娘 yar yar 起了你的盖头来，让我来看看你的脸，像那苹果到秋天，这是那阿豪的德拉，这是哈拉克美亚的亚的的喜樱桃，你的嘴儿红又小啊，好像那五月的喜樱桃。你送那孩子的的来，忙着可是不可没有的呀，忙着可是不可没有的呀，可是你送你们不得可来，家那么可没有的。